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4集，你师父来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跃下了树。月光下，就见殷侯背着手走过来，身后跟着正在拍头的秀，还有边跟边求饶的朱颜鬼婆。秀儿此时神情倒是清明了不少，她拍着头，似乎脖子还痛，抬头一眼看到白玉堂，愣了愣。 少爷， 秀儿叫了一声，白玉堂点点头，看来这丫头是醒了。 哎，疼死了。 秀儿揉着脖子，白玉堂看了看他脖子后边有一个红色的点，似乎是受了伤。 没事吧？ 没有，我刚才差点就跳下山崖了，多亏他救了我。 白玉堂点头，不管殷侯和他多熟了，但毕竟人家救了自家的丫头，理应道谢。殷侯摆摆手，让白玉堂不用客气，回头瞧了那鬼婆一眼。 你命还真长啊。 鬼婆此时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一个劲儿求饶，什么有眼无珠啊，不知道殷侯大驾光临，总之什么拜年话都说出来了，就是求殷侯别杀自己。展昭和白玉堂默默站在一旁，朱颜鬼婆虽然名声坏，但好歹也是江湖响当当的人物，见殷侯怕成这样也实在是。殷侯对展昭一歪头，那意思是问吧，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，有什么目的，为什么迷惑那些姑娘？ 其实我被逐出中原武林后，一直在西南生活，日子过得艰难，后来慕赵国兴盛，四处寻觅国师，要求必须是女人，我就去了。 穆赵国请你做国师，那国王口味够重的。 这穆赵国的国王成日戴着个面具，神神秘秘的，但是武功奇高，而且狡猾得很。他招募了不少奇人，似乎有所图谋，我不过是其中之一。 图谋什么？ 那我不知道，不过我们都不是直接听命于国王，而是另一个人，那也是个奇人。 是什么人？ 你倒爽快点啊，问一句说一句，慢死了。 我不知道他真名，年纪轻轻一个姑娘，不过有过人的能为，大家都叫他桃花娘娘。 桃花娘娘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是这么巧吧？再看殷侯蹲着垂地，展昭和白玉堂倒是也明白殷侯为什么笑那么开心，的确蛮好笑的。 啊，对了，你抓那么多为情所困的姑娘，利用摄魂之术操控她们，目的是什么？ 是穆兆堂让我干的，我都是听他的。他原本打算行刺大宋皇帝的。 什么？那些姑娘刚才拿着兵刃走了，莫不是进宫行刺啊？ 没有，本来是打算出其不意，留几个姑娘在皇宫里，可没想到会引起怀疑，几乎耽误大事，所以计划改变了。 改变成什么样？ 是让那些姑娘去找负心汉报仇去，然后都自杀。 被鬼婆这么一说，展昭立马想起了偷梁换柱的曹剑和黄瑞云，莫不是两人知道了什么才想出这一招来？不过这些姑娘在全无意识的情况下持刀行凶再自杀，那就太无辜了，这穆兆堂够狠的。展昭一拍白玉堂，示意自己要回开封府，多带人手去寻那些姑娘，白玉堂就点头，要跟他一起回去。 这时却听殷侯在后头悠悠地说了一句： 那什么，鱼塘啊，你师父也来了。 殷侯的话音一落，白玉堂脚步一停，回头看他： 我师父也来了？ 他下午跟我一起进开封城门的。 天尊也来了？他没跟你一起来，是去白府了吗？ 刚刚啊，他的确跟我在一起。 他又迷路了？ 没错， 又来了。 莫非天尊跟我一样，试了方向痴？ 你去找那些女人，我去找我师父。 不用担心，开封治安很好的，就算迷路了，天尊应该也会找一个客栈住一宿。天亮了我派人帮你找。 一个时辰内一定要找到。 为什么？ 如果他迷路一个时辰以上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 会有什么后果啊？ 总之很严重。 皇宫门口，一个白衣人仰着脸望着紧闭的大门和雕梁画栋的屋檐摸下巴，晚风吹动他满头的银丝，就听他悠悠开口： 开封的客栈真气派呀。 一摸腰间，没带钱。 哎呀，先溜进去住吧，明早让玉堂来付钱。 赵真一手拿着份奏折，一手拿着个赵普请他吃的烤地瓜，走到御书房门口，看蹲坐在门槛上打哈欠的赵普： 九叔，南宫已经加强护卫了，你回去睡吧。 唉，不行，眼皮跳，今晚估计得出事。 赵真跟赵普并排坐在门槛上，把奏折放在腿上，边剥地瓜皮边啃。 对了，你怎么最近一直在开封府待着？ 反正我也是闲着。 闲着？闲着你不回王府尽孝？皇太妃最近老找太后投诉你。 我皇娘不是投诉我，是想给我找媳妇儿。 那你就找一个呗。 赵真吃完地瓜，黏糊糊的手在黄袍上蹭了两下，很感兴趣地问赵普： 你喜欢什么款式的？朕给你挑。 哎呦，免了吧，这玩意儿要看缘分，挑有什么意思？ 赵真刚想再说什么，就见陈公公过来了。 皇上，今晚寝宫还点凝神香吗？ 嗨，还是算了吧，王太医给朕开那点香不是凝神的，根本就是蒙汗药。朕是失眠，可不想每晚昏过去不省人事。 是。 你睡不好？ 嗨，别提了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最近晚上睡不安稳。 前几日皇上染上了风寒之后，就得了一个头痛症，晚上有时候头痛肩膀疼就睡不好。 刚才不说让公孙给看看呀？ 哼，那么多太医都看不好，算了，养几天得了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书呆子公孙策别看脾气不怎么样，医术那是天下第一，别说十来个太医，一百个加起来比不过他一根手指头。 这么厉害？ 赵普见赵真不信，抬头招招手，屋顶上折影落了下来。 去开封府看一看公孙睡了没有，没睡的话送他进宫，就说皇上头疼。 明早再说吧。 皇上，您都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。 赵普对折影摆摆手，让他赶紧去，以公孙的习惯应该还没睡呢。果然没一会儿，折影骑快马将公孙还有死活要跟来的小四子带到了皇宫。公孙提着药箱，折影抱着小四子出现在了御书房门前。赵真还挺不好意思的，见小四子迷迷糊糊的，就问了一句： 该不是把孩子也吵醒了吧？ 没有。小四子困不困？ 天大地大，看病最大。 这点年纪当然要早睡，送小四子去我寝宫睡吧。 嚯，小四子够气派的，连皇上的龙床都要睡了。 见公孙为难，赵普戳戳他： 你让小四子留下睡呗，我今儿个守夜闷呢，你一会儿看完病陪我玩到天亮。 陪你玩？怎么玩？玩你还是玩我？ 虽然很想吐槽，不过公孙见赵祯脸色的确不是很好，也不跟赵普犟嘴，先看病。皇上龙体欠安，这可是天大的事情。公孙让他坐下，自己也坐下给他诊脉。诊过脉，公孙皱着眉头摸下巴。 皇上半个月前是不是染了风寒，持续了三四天才痊愈？痊愈后呢，先是晚上睡觉四肢发麻，后来就耳鸣，这几天开始偏头痛，痛在右半边，有时候还会鼻酸。 赵祯惊讶地看着公孙，他可是一句话都没说，公孙竟然全说中了，就诊个脉而已。赵普对赵祯一个劲儿挑眉， 看着没，这就叫实力。 对啊，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。 这时陈公公回来了。 皇上，小四子已经安顿在寝宫睡下了，庞妃在给他讲故事哄他睡着再回宫。 赵祯点了点头。公孙从药箱里取出一副银针站起来。 最近有用过什么凝神香之类的吗？ 用过这种凝神香。 陈公公拿出一张药方来给公孙看，公孙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也没说话。 先生，是否不妥？ 啊，没什么不妥。皇上每晚应该睡得很死，第二天早晨叫他起来挺费劲的吧？ 真是蒙汗药不成啊！ 那几个太医真是胆大。 药方并无错，只是不适合皇上而已。 陈公公见公孙神色似乎并不想连累其他御医受罚，于是就点头，乖乖退到一旁不说话了。公孙给赵祯施针，几根针下去，赵祯就觉得身上轻飘飘的，头上更加是瘦了一圈，跟原本勒住脑袋的一条皮筋被抽走了似的。赵祯直对赵普竖大拇指，赵普得意地喝了口茶。 我家公孙那是 想到这里，赵普被一口茶水呛住直咳嗽，被我家公孙这个想法雷得够呛。公孙嫌他聒噪，还瞪了他一眼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